孝献皇帝甲。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，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。绍自号车骑将军，诸将皆板授官号。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，冀州牧韩馥刘烨给其军粮，豫州刺史孔宙屯颍川，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邈弟广陵太守超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山阳太守袁卫，及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，后将军袁术屯鲁阳，众各数万。豪杰多归心袁绍者，报信独谓曹操曰：“夫略不世出，能拨乱反正者君也。苟非其人，虽强必毙，君待天之所起乎？”辛亥，赦天下。癸酉，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镇杀弘农王辩，卓意大发兵以讨山东。尚书郑泰曰：“夫正在德，不在众也。”卓不悦曰：“如卿此言，兵为无用也？”泰曰：“非为其然也，以为山东不足假大兵耳。民共出自西州，少为将帅，贤习军事，原本出公卿子弟，生处京师，张孟卓东平长者，坐不窥堂。孔公绪轻谈高论，虚枯吹声，并无军旅之才，临风决敌，匪公之仇也。况王爵不佳，尊卑无序，若士众互利，将各旗帜以观成败，不肯同心共胆，与其进退也。且山东长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关西请遭枪扣，妇女皆能协攻而斗，天下所畏者，无若兵粮之人与羌胡一从，而民公拥之以为爪牙，辟由驱虎肆以覆犬羊，鼓裂风以扫枯叶，谁敢御之？无事征兵以惊天下，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，弃得示众，自亏危重也。”卓乃悦。董卓以山东兵胜，欲迁都以避之，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。卓表河南尹朱俊为太仆，以为己父，使者召拜，俊辞不肯受，因曰：“国家西迁，必顾天下之望，以成山东之信，臣不知其可也。”使者曰：“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问喜事而君臣之，何也？”俊曰：“父相国非臣所堪也，迁都非计事所急也，此所不堪，言其所急，臣之疑也。”由是止不为父。卓大会公卿议曰：“高祖都关中，时有一事，光武攻洛阳，于今一时一事矣。按时包趁，以喜都长安，以应天人之意。”百官皆默然。司徒杨彪曰：“宜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故盘庚千帛，因民虚怨，喜关中遭王莽残破， 故光武更都洛邑，历年已久，百姓安乐。今无故捐宗庙，弃园陵，恐百姓惊动，必有靡废之乱。石包衬妖邪之书，岂可信用？卓曰：关中肥饶，故秦得并吞六国，且陇右财木自出，杜陵由武帝陶造，并公迎之，可使一朝而办，百姓何足与意？若有前阙，我以大兵驱之，可令一沧海。标曰：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甚难，为明公虑焉。卓作色曰：公欲举国计耶？太尉黄婉曰：此国之大事，杨公之言得无可思。卓不答。司空荀爽见卓异状，恐害彪等，因从容言曰：相国岂乐此耶？山东兵起，非一日可进，故当迁以图之，此秦汉之事也。卓意小解，晚退，又为博弈。二月乙亥，卓以灾疫奏免晚彪等，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，太仆王允为司徒，城门校尉武琼、都军校尉周弼故见迁都。卓大怒曰：卓初入朝，二君劝用善事，故卓相从，而诸君道观举兵相图，此二君卖卓，卓何用相负？庚辰，收穷弼，斩之。杨彪黄婉恐惧，亦卓谢。卓亦毁杀穷弼，乃复表彪婉为光禄大夫。卓征京兆尹葛勋为议郎，使左将军黄甫松将兵三万屯扶风，勋密与松谋讨卓。会卓亦征松为城门校尉，松长史两眼说松曰：董卓寇掠京邑，费力从义，今征将军，大则危祸，小则困辱。今即卓在洛阳，天子来西，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，奉令讨逆，征兵群帅，袁氏逼其东，将军破其西，此成秦也。松不从，遂就征。勋以众弱不能独立，一还京师。卓以勋为越骑校尉，河南尹朱俊为卓陈军事。卓折俊曰：我百战百胜，决之于心，请勿妄说，且污我刀。葛勋曰：昔武丁之名，犹求真见，况如清者而欲渡人之口乎？卓乃谢之。卓遣军至阳城，执民会于舍下，悉就斩之，驾其车众，载其妇女，以头系车辕，歌呼还洛，云公贼大祸。卓焚烧其头，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。丁亥，车驾西迁，董卓收诸富士，以罪恶诛之，没入其财产，死者不可生计。喜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，不计驱促，更相盗戒，饥饿寇掠，积师营路。 擢字留屯，必归院中，悉守宫庙官府居家，200里内事屋荡尽，无复鸡犬。又使吕布伐朱棣陵及公卿以下冢墓，收其珍宝。擢获山东兵，以朱高徒步10余匹，用缠其身，然后烧之，先从足起。3月乙巳，车驾入长安，举京兆府舍，后乃烧弃宫室而居之。使董卓未至，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。允外乡弥逢，内谋王室，甚有大臣之度。自天子及朝中皆以允。允屈意成卓，卓意雅信焉。董卓以袁绍之故，戊午杀太傅袁伟、太仆袁基及其家池口以上50余人。初，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灵贵贼，以歼五官，言颇轻之。及周郡举兵讨董卓，睿与坚亦皆起兵。睿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，扬言当先杀寅。寅惧，诈作暗行使者袭夷坚，就睿罪过，令收行刑器以撞上。坚乘袭，即勒兵袭睿。睿闻兵至，登楼望之，遣问欲何为，坚前不答曰：兵久战劳苦，欲一使君求资职耳。睿见坚惊曰：兵自求赏，孙府君何以在其中？坚曰：被使者袭诸君。睿曰：我何罪？坚曰：作无所知。睿穷迫，刮金引之而死。坚前至南阳，众以数万人。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，坚诱而斩之，郡中震栗，无求不获。前到鲁阳，与袁术合兵。术由是得据南阳，表坚行破虏将军，领豫州刺史。诏以北军中后刘表为荆州刺史，时寇贼纵横，道路梗塞。表单马入宜城，请南郡名士蒯良、蒯越与之谋曰：今江南宗贼甚盛，各拥众不复，若袁术因之，祸必至矣。吾欲征兵，恐不能及，其策焉出？蒯良曰：众不复者，人不足也；复而不至者，亦不足也。苟仁义之道行，百姓归之如水之趋下，何患征兵之不及乎？蒯越曰：袁术骄而无谋，宗贼帅多贪暴，为下所患，若使人视之以利，必以众来。使君诛其无道，辅而用之，益州之人有乐存之心，闻君威德，必强复而制矣。兵及众富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8郡可传檄而定，公路虽至，无能为也。表曰：善。乃使越又宗贼帅，智者55人， 皆斩之而取其众，遂徙至襄阳，镇抚郡县，江南西平。董卓在洛阳，袁绍等诸军皆畏其强，莫敢先进。曹操曰：“举一兵以诛暴乱，大众以和，诸军何疑？”向使董卓以王室据旧京，东向以临天下，虽以无道行之，犹足为患。今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，不知所归，此天王之时也，一战而天下定矣。遂引兵西，将据成皋，张邈遣将魏咨分兵随之，进至荥阳汴水，遇着将玄徒徐荣，与战，操兵败，为刘石所中，所乘马披疮。从弟弘以马与操，操不受。弘曰：“天下可无弘，不可无君。”遂不从操，夜遁去。荣见操所将兵少，力战近日，谓酸枣未易攻也，亦引兵还。操到酸枣，诸军十余万，日置酒高会，不图进取。操则让之，因为谋曰：“诸军能听无忌，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，酸枣诸将守成皋，据敖仓，塞还原、太谷，全置其险，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溪入武关，以镇三府，解高垒深壁，勿与战，亦为疑兵，使天下形势以顺诸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已异动，迟疑不进，使天下望，切为诸军耻之。”苗等不能用。操乃与司马沛国夏侯惇等诣扬州，募兵得千余人，还屯河内。请之，酸枣诸军食尽，众散。刘岱与乔瑁相恶，岱杀瑁，以王公领东郡太守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讨董卓，勿及诸将西行，不为民人保障。兵使济河，黄金已入其境。青州素殷实，甲兵甚盛。河美望寇奔北，未尝皆风尘交旗鼓也。幸好卜筮，信鬼神，入见其人，轻弹甘云，出观其政，赏罚小乱，周岁萧条，悉为秋虚。请之，和并卒。袁绍使广陵臧洪领青州以辅之。夏四月，以幽州牧刘虞为太傅，道路拥塞，信命竟不得通。先是，幽部应接荒外，资费甚广，遂长歌清济复调二亿有余以足之，使处处断绝，委书不至，而余必依绳锯，食无坚肉，勿存宽正，劝都农桑，开上古胡适之力，同渔阳盐铁之饶，民月年灯，古旦三十，清徐士庶避难归渔者百余万口。余皆收视温煦，为安利生业，流民皆望其迁徙焉。五月， 司空荀爽薨。六月辛丑，以光禄大夫重福为司空，福少之父也。董卓遣大鸿胪韩荣少府阴修，执金吾胡无班将作大将无休，越骑校尉王圭安及关东，解辟袁绍等。胡无班无休王圭至河内，袁绍使王匡喜收击杀之。袁术亦杀阴修，为韩荣以明德免。董卓坏五铢钱，更铸小钱，吸取洛阳及长安铜人中具飞廉铜马之属以铸之，由是货贱物贵，古弹至数万钱。冬，孙坚与官署会饮于鲁阳城东，董卓布计数万促至，坚方行酒谈笑，整顿不屈，无得妄动。后继建议，坚徐罢坐，导引入城，乃曰：“相坚所以不及其者，恐兵相倒戒，诸军不得入耳。”卓兵见其整，不敢攻而还。王匡屯河阳津，董卓袭击，大破之。左中郎将蔡邕义，校河以下庙号称宗者，皆已省去，以尊先典，从之。中郎将徐荣见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孙度与董卓，卓以为辽东太守。度道官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，郡中震栗，乃东伐高沟里，西击乌桓，欲所亲吏柳毅杨仪等曰：“汉作将绝，当与诸卿图政耳。”于是分辽东为辽西、中辽郡，各置太守。粤海收东莱诸县，至瀛州刺史，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，立汉二祖庙，承制郊祀天地，吉田，成栾路，设矛头与祭。